I'm yourself up and dust yourself off and back in the saddle. You're on the front line, everyone's watching. You know it's serious, we're getting closer, this isn't over. The pressure's on, you feel it, but you got it all, believe it. When you fold it up, oh, oh, and if you fold it up, eh, eh, tamina, mina, sangalewa, cause this is Africa. Tamina, mina, eh, eh, waka, waka, eh, eh, tamina, mina, sangalewa, this time for Africa. For Africa, Samina, Mina, eh, eh, Waka, Waka, eh, eh, Samina, Mina, Sakalewa, Anawa, Ana, Samina, Mina, eh, eh, Waka, Waka, eh, eh, Samina, Mina, Sakalewa, it's time for Africa. understanding what you can achieve. Underrated, the one to win, one who believes. If I go away, would you follow me to that special place of tranquility where the river flows and the fields are golden? Come on, come on, yeah. Here to rock ya, never stop, no. Raise up high, oh. Here to rock ya, never stop, no. Raise up high. Survive. mi darsi sto uena Bobby come far era in un emblema Unana no vi fluva ed è uden vinger Så hvis du spørger os, hvad vi tror på Så vi tror på det her øjeblik Og vi står her Skulder mod skulder I rødder vi Ja, vi danser, danser Hvis du skal finde, vi vil gøre det Så vi finder en vej igennem mørket Vi skal vide, at vi finder op For selv når vi falder og falder Ej, så vi er så vi kan Vi hjælpe en far i ven Når vi skal se vores flag De ved at vi står sammen, så vi står stærkt Ud fra et lille land, men ambitionerne har vokset værk Du lytter til Dope Bro, ingen mundkrog Og får perronen med på bogen, se om for tog Højt på strå, vi maler byen rød og himlen blå Vi får en hel blokken, de får brug for nye kondisko Vi sejler op ad året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小鬼当家》，与 Emma、Frankie 一起在原版的世界里嗨玩英语。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我是西城区委书记卢颖川。我觉得读书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读书不仅可以让生活更丰富，而且可以滋养心灵，提升精神，使生命能量更强，人生更充盈。 借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在北京，它绵延573公里，不只是一处古迹。 在首都，它连接6个区县，不仅是一条纽带。 历史上，它身负重任，抵御强敌。 现如今，它传承文化，闻名世界。 它的名字叫长城。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高粱肥，大豆香，遍地黄金上。 推动长城文化带建设，传承历史，传播文化。 观字听声，字为心之声；怒时字为宝剑，荡气回肠；爱时字为金丝，婉转缠绵。字有形，声有意。北京电台主持人带你走进中国美术馆于右任书法展。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听听 FM APP， 和我们一起听经典。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